蝶恋花旅行社赏樱团游览车去年二月翻车，32人死亡，也让一日团赶行程导致疲劳驾驶问题浮上台面。交通部修正游览车租赁定型化契约，未来必须载明行程时间、路线跟休息地点，没有经过双方同意不得变更，不得行使主管机关公告进行路段，行经特别注意路段必须要告知乘客，驾驶工时也得要合法，否则罚款30000到50000，还能够连续处罚。根据修正的内容，即使双方同意变更行程，仍然不得违反劳基法以及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工时规定。游览车必须每天驾驶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连续开车4小时也必须休息30分钟。为了加强延揽外国专业人才，内政部今天宣布，下个月1号开始，取得梅花卡的高级专业人才申请规划，不必再减负推荐理由书，改由内政部发函询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只要主管机关同意推荐，就不用提交审查会审查，程序简化。梅花卡是永久居留证，核发的对象是国家级人才，或者是在台湾有重大投资、重大贡献的外籍人士。内政部统计，目前有90个人拥有梅花卡，但还没有申请规划，这些人就是内政部这一次期盼吸引的对象。此外，行政院推动新经济移民法立法，被总统府资政陈柏志痛批带头卖身份证。行政院发言人古勒斯表示，法案中没有提到身份证取得，而是在台湾雇主有明确需求下，领有相关专业证照，而且在台居留超过5年或者是7年的新南向学生，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美食 KY 旗下85°C 重回中国外送平台，激励股价连续2天涨停，今天已经来到266元，接近八月中旬卷入统独争议之前的水准。蔡英文总统八月中旬出访友邦期间，路过85°C 位于在美国洛杉矶的门市消费，大陆网友冠上台独企业，中国各主要外送平台纷纷下架，影响美食 KY 中国市场八月份的营收，更冲击股价大跌，3天市值蒸发100亿。法人认为，85°C 即便错过9月中秋节前的月饼销售高峰，但是重回中国外送平台还是正面的讯息。加上美国营运渴望稳定成长，也把美食 KY 的目标价调高到355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点，来到1097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66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77点，来到2401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8点，来到318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3点，涨幅1.23%，成为8456点。香港恒指指数上涨474点，涨幅1.73%，成为2797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5点，成为3261点。南韩股市今天假日休市。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661对一美元，台币升值1.4分，成交金额4亿81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12.91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761美元。第24号中度台风潭美将在台湾前过门不入。日本 TBS 新闻台报道，潭美台风预计周末抵达冲绳地区之后转弯，偏向东北方向前进，预计下个星期一接近西日本，更不排除登陆的可能。从台风路径图也显示，潭美台风跟暴风圈的路径几乎是横扫全日本，提醒有计划在下周一前往日本旅游的民众也要注意台风的最新动态。气象局则说，潭美台风减弱为中台，向北缓慢的移动，未来还有减弱迹象。不过，潭美在星期六抵达的海域适合发展，仍然有再增强以及暴风圈再扩大的可能。预估星期五下半天到星期六白天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受到台风的影响，全台都有降雨的几率，其中北部、东北部要预防大雨或者是豪雨。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台北市、新北市山区以及基隆北海岸都不排除有局部大雨。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可能会下起局部大雨，中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路上强风特报，强烈东北风影响，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跟临近海域，可能会吹起9到11级的强阵风，沿海的风浪会比较大。另外，北部今天25到27度，中部29到31度。以上新闻由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 漫步维冷的布拉格广场，璀璨灯海与热闹市集，每个转身都是惊喜。大咬一口捷克肉桂卷，这就是圣诞幸福的滋味。2018欧洲圣诞市集，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哇，小熊，你换新车啦，而且整个人也焕然一新，难道你中乐透了吗？ 不是啦，是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年收入啊已经是过去的好几倍，同时还拥有多张专业证照，当然就越来越帅气咯。 这么好啊，我也好想跟你一样，拜托你快点告诉我。 当然没问题，远雄人寿针对我们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高额的专案奖金，让我们拥有稳定的高收入，还提供一系列的专业训练及最优质的商品，帮助我们快速成功，不但能保障每个家庭，又能成就自己。 哇，真的是太棒了。 妹妹，快和我一起加入远雄人寿吧。 我现在就想加入远雄人寿。 让我们一起在远雄人寿创业成功，一起成为远雄保险企业家。富足之路从远雄开始。 嘻哈金童 BCW No Complain 北中南巡回演唱会现正售票，购票请假 KKTix 全家超商。那些小河子的 Blue Ocean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林采欣。 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球队一个暗号我从来都没答对，过了几天我突然觉得懊悔，为何当时我要来到这个球队，突然觉得自己超级颓废，因为自己什么都学不会，比赛本来就是这么残酷。哎，你别擅阵，觉得不能流泪。 What's the way? 觉得每天努力在瞧，夜晚都想睡觉，放假我不乱跳，回家大吼大叫，不要以为我在嬉笑，比赛别跟我讲义气，赢球要靠实力，传球一定要用力，花力要小心屁屁，球队都是我兄弟，赢球同心协力，我们是同队，不要忘记，看到坏赛一边去。 教练说不要放弃每次机会，教练说不要害怕每次被击退，教练教我每次每次用力挥，调整好节奏，换我换我用力飞， 慢球飞快了全力打枪，枪就是枪就是枪枪枪，我们这支棒球队看到别人都说 教练破电，比赛对手都被电，胜利欢迎散电，微笑是我们的经典，每个人看到球队来防守都很老塞，看到我地球过来屁股都会拔起来，别丧气只要努力，身边还有兄弟，想回家别忘记队长的抱抱最给力。 记得几年前来到这个球队，一个暗号我从来都没答对，过了几年我学会不再怨怼，好险当时加入这支棒球队， 没有理由再让自己颓废，只要用力，没有什么超不会，现实没有想的这么残酷，哎，九局下半我也打死不退。 棒球队，棒球队，两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今天呢，来到了9月26号，星期三，天气突然 秋天来了， 真的是秋天来了，真的是变冷了，真的是需要大家加上外套了。为你送上《兄弟本色》。 这样太危险。 小确幸要小心，街头的兄弟很饿，扎出真咬筋，现在多了我们兄弟本色，五个少小兵，五个忍者，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不矫情，就是不鸟你，做自己，路遥知马力，我们的触角早就不知伸到哪去，全世界飞行模式，每日也非常忙的，没时间背上饶舌歌手的梦，我现在全实现，从玩票变全职业，我们坚持的点，兄弟们请你再坚持着点，已经混了10年，现在准备干票大的，什么都没在怕的哈。 我睡了还没睡醒，准备来刮回力气，别忘下个城市躲不了总家媒体摄影机，王者轻松刮高峰，黄金卡等我掏空，马子为我暴动浮躁，崇拜的赤子笑冲，不曾尖叫的开了口，抱着女友的松了手，全场观众像是失控，暗口不够多，观众都没送 Hustling everyday I hustling， 狗牙哭泣马上激活，就像是奢侈品，缔造历史传奇，天地大侠足迹直奔华尔街，恭喜你与我兄弟 back to back， 轰不了炮火 back to back， 最高层级地平线，感官炸裂新体验，小心心里面想成为我，翻版 这样太危险，飞太远，对你做鬼脸，我们飞太远， 冲上云端，天空没有极限，路 他们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已经贴了心路标准飞机，离开地球穿越双翼飞行，飞翻你黄金级的 sky， 造成好我的心理，等等我就要飞行，家人放在心里，兄弟让我来听你，以小博大的自己传导大把的资金，不讲自力讲实力，继续抛弃我的词句，下飞机我眼睛睁开，我知道所有人都站在舞台下等待，就是有着本领后组成全场的能耐，背负着所有老小心中的期待，快踏遍全世界，高楼矮房放进我视线，每场演出对我来说都是场试炼，一直锐送锐我试验，这是你最爱的老乡，不用自荐，多自恋到世界各地看谈热度有多刺眼， 大把钞票画在刀口上，这些歌词烧口烫，每一个字都是黄金场子留给高手唱，飞了这么远还不打算要歇脚，我刮的越弱穿的越弱，包来接脚，问到谁的主场，他们当我流氓，我抢了他的市场，伤到自尊心想找我球场，我教你怎么当个男子汉，敢当子弹，谁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别来点我赞，一堆小清新唱歌家的我配，一秒带走你的马子，今晚跟我睡，你不是我的朋友，不要跟我聊忠诚，我没有风度，只有态度，像是要 太危险，飞太远，对你做鬼脸，我们飞太远， 冲上云端，天空没有极限，路 他们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已经贴了心路标准，飞去离开地球，穿越双翼飞行，飞翻你，关键 我们准备要飞，没个翅膀，那我们造飞机，让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追，油门一直吹，不止逆风，我们逆天，我们造飞机，造飞机，现在准备起飞。 没有翅膀，那我们造飞机，让其他人跟在我们后面追， 油门一直吹，不止逆风，我们逆天， 我们造飞机，造飞机，我们准备要飞。 你有多久没有跟现在20几岁的孩子们唱歌了呢？ 你会很难接上他们的歌的， 根本就是顽童连发呀。 顽童，对，还有九一一。 Oh man。 I've been popping pills, man. I feel just like a rock star. All my brothers got that gas, and they always be smoking like a rock star. When me call up on no band, and show up, man, them the shot toss.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hing go grata ta ta. Hey, switch my whip, came back in black. I'm starting saying recipes to Bonska.Close that door, we blowing smoke. She asked me light a fire like a Mars sun. Act a fool on stage, probably leave my fool show in a cop car. It's legendary through a TV out the window of the montage. Ain't on the table, liquor pouring, don't give a damn. Don't your girlfriend is so groovy, she just trying to get in. Saying I'm with the band. Ay, now she acting out of pocket, trying to grab up on my pants. On that bunny in my trailer, said I ain't got a man. And they all brought a friend. Yeah, ay. I've been popping pills, man, I feel just like a rock star. All my brothers got that gas, and they always be smoking like a rock star. When we call up on the hoop, yeah, show up, man, them the shot toss.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hing go grata-ta-ta. I've been in the hills, superstars, feeling like a pop star. Drinking any bad, jumping in the pool, and I ain't got on no bra. Hit her front or back, pulling on the tracks, and now she's screaming out no more. They like Savage, why you got a 12 car garage and you only got 6 cars? I ain't with the cake, and how you kiss that?Your wifey say I'm looking like a whole snap. Green honey's in my safe, I got old racks. LA beaches always asking where the coke at. Living like a rock star, smash out on a cop car. Sweeter than a pop tart, you know you are not hard. I done made the hot chart, remember I used to chop hard. Living like a rock star, I'm living like a rock star. I've been popping pills, man, I feel just like a rock star.Brothers got that gas and they always be smoking like a rock star. And when we call up on the hoop, yeah, show up, man, them the shot toss. When my homies pull up on your block, they make that thing go grata-ta-ta.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Post Malone 的 Rock Star， 这首歌会一直有是什么东西呢？都是脏话， 哦， 全部都被消音掉，所以会。 Hey yo nephew, won't you come up off them keys and sing a little something for the ladies? Yeah, I'm Jumbo. Let them know how we feeling right now.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shawty love me down.Run up on me like click clack, count like take that. She make it do what it do when we doing what we doing in the back of the lag. I'm like, I'm up all for that. And every night her body gets jacked. I got that gang, still gang, gang, still that gang, still gang, gang, still gang, still gang, gang, still that gang, still gang. And she love the way I put it on her.Summer breeze sipping Coronas. Boss dog, I give it to her right, and she like it. She on the hip like a sidekick. Is he one of the coolest of fool on the flow? I whispered in her ear, come here, you ready to go? I rolled up a winner and put it up in the air. Got that little dress on, you coming up out of there. Yeah, she like that. You like that? You say you bite? Well, I bite back, and I'm all go. We can do it till tomorrow. I beat it up like Harpo. Snoop it, I go hard, baby, yes.Kissing on your then I'm digging out your stress. I won't stop till you finish, but you ain't felt love till a gangster get up in it. Dream.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shawty love me down. Run up on me like click clack, count like take that. She make it do what it do when we doing what we doing in the back of the lag. I'm like, I'm up all for that. And every night her body gets jacked. I got that gang, still gang, gang, still that gang, still gang, gang. middle of the night. Cause I'm a dog, I'ma give her what she like. She say my name loud, I say her name low. That's what I aim for, that's how the game go. Baby like the way I wake her up. Cause I'm a gangster, I grab her by the pull her to my side. I'm in deep, woke that up just to put her to sleep. Every day is the same thing, I creep in. It's like true blood, I sink my teeth in. I gotta have it, the LB raised me. We was taught how to do down crazy. Lights out, I'm so lit. Mommy's so gone, daddy won't quit. I won't stop till you're finished. You never felt love till a gangster get up in it. Dream.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shawty love me down. Run up on me like click clack, bounce like take that. She make it do what it do when we doing what we doing in the back of the lab. I'm like, I'm a ball for that. And every night her body gets jacked. I got that gang, still gang gang. This the light that you show. The loop, the coupe, the roll. Everything goes. It's so good, got her wiggling her toes. The boss, the dream. The floss, the cream. The trips overseas. All these things really don't mean a thing when I'm tearing that. 今天呢，我在我的柜子里面发现了一本护照，这本护照呢叫做 Boy Story。 你也有拿到这本护照吗？ 是不是一群可爱的小男孩？ 是六个男生，出生年纪大概在2004到2006之间， 所以最 大概12岁到14岁。这一群 Boy Story 想要来听听12岁少年，他们号称是年纪最小的嘻哈男团。 Yeah, 很凶的小朋友。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let's go. Okay, be wanna be smooth, 跳动的节奏 let me hit ya, 不断而又出来。 Smooth, 我不行哎。 我想确认一下歌词。 我 搞不好不是你听到那个样子。你继续，你继续，你先继续啦。 不是 smooth 吧 ？OK, be water, be smooth。 你继续啦。 穿的肌肤制作精细，看他们的背身间未来比较，身体本能自动反应 so clean， 根本就无法在你 baby know me。We gonna hit the studio, follow your heart。 Follow your heart， 看见了这一切可别惊讶。 舞台灯光亮起，我的名字响起 ，Right now, right here tonight， we gonna lose control。 That's right, no doubt， we gonna lose control。 That's right, no doubt， 已经不用等待，已经发生存在 ，Right now, right here tonight， we gonna lose control。 That's right, no doubt， we gonna lose control。 That's right, 全部都在问， 全部都在问。 No way, no way， 是小 special 吗？ 刚刚是韩文吗？ 刚刚那个听起来真的很小哎、欸。 对啊，是真的很小， 刚刚、 小朋友啊。 刚刚那个听起来只有八岁、欸。 你说左左右右这样子、 啊？对啊。 怕被我是模仿，真的就是真的，不用多讲。不要被显得装模作样，人生不能只是走个过场。不用怀疑你的眼睛，生活就是场电影 ，Baby Action， 别再犹豫，人们们等你了。现在和我一起跳进这音乐的陷阱。 舞台灯光亮起，我的名字响起 ，Right now, right here tonight, we gonna lose control. That's right, no doubt, we gonna lose control. That's right, no doubt, 已经不用等待，已经发生存在 ，Right now, right here tonight, we gonna lose control. That's right, no doubt, we gonna lose control. 全部都在问，被圈粉了，被圈姐姐被圈住了。How old are you 啊？他在问你姐姐吗？ 对对对，这首歌叫 How old are you？ 姐姐真的不， 竟然讲真实年龄，笑死！ 不然讲姐姐快去救我。叔叔，你待会要说你几岁？他问你 How old are you 的时候， 还有下一趴吗？ 那再听一次。 再听一次 ？Are you serious？来来来来来来来。哥哥 36， 哥哥居然也讲真实的。 每当看你微笑，就会感到奥妙，从背对主角，你怎会这么好心，怎么关心我生活好不好？就知道你想耍我，我有把握，其实你想打我，还是快点闪，别让你比较，还以为跑将轮流的地方我就逃得掉，怎么知道你的伙伴比我逃得快一秒，众人面前难跳，如果扮得尴尬，你这种阵法没人受得了。 不知道你我生活好不好，就知道你想耍我，我有把握，其实你想打我，还是快点闪，别让你比较，还以为跑将人多的地方我就逃得掉，怎么知道你的伙伴比我逃得快一秒，众人面前难跳，如果扮得尴尬，你这种阵法没人受得了。不知道你

相信它一定是你挂在嘴边的姓名。好事情坏毛病，笑话里总有他的身影。担心犯过的糊涂需要命令的保护，他不过是顶替这倒霉的生命。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2:37，欢迎你今天加入我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行列。其实呢，每一年都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专辑在发行。 哦，那个多是真的很多。 对，虽然大家说唱片不景气，或是 就像出版一样， 做音乐赚不到钱这样子，但是呢，出版我觉得是以前可能那个量。因为台湾的出版量真的是吓到 太高， 对啊，就是好像是全球前三名吧，就算在这几年已经掉下来了，还是这么高。唱片就差蛮多的，唱片是真的，就是我们曾经在90年代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风行，2000年还活得下去，但经过那个 MP3 啊，然后 MD 没有用啊 ，MD。MD 没有用， 没有查， 对啊 ，MP3 是因为音乐在网络上，我们大家就可以用那个什么点对点那种下载什么之类，才让唱片公司开始哇赚不到钱这样子。可是呢，就算这样不景气，在中国还是有很多很多前仆后继的发行华语音乐专辑。 嗯，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来到台湾宣传。刚刚听到新歌朱新东，现在听到新歌这个女生呢叫做崔子格。专辑呢分成了两张，一张呢很慢，编曲都一样，情歌，一张比较快。 心光心跳，是那秘密的冷静。 人说怎么那么多新人，但其实是名字他们也不新了，其实、只是专辑我们很少这样播出来。 对啊，就是大家可能不会听到，然后加上现在大家也很少逛唱片行， 或是他如果没有冲上各大的比如说 KKBOX Spotify 的排行榜、你也就不会发现他， 几乎是听不到的。一样来自于中国，这个人叫做刘雨昕。 爱来的时候像闪电，零点零一秒就在你眼前，还来不及做准备就跳进爱里面。 I say for you， 你的微笑那么甜，坏心情击溃灰飞烟灭，幻想中的那个他竟然真的出现。 Oh yeah， 这是你 Honey Honey Honey， 我只想要和你和你和你，除了浪漫快乐每一天，用一生的幸福。好讨厌，就怕忘记了幸福的感觉，他都笑我傻傻的还不够有经验。我当然会担心会想念，以为你就是我的蓝天，幻想中的那个他不能让他不见。 天下午想要和你和你在一起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아직은 no way， 너를보면장난치고싶은내맘같은거。 Baby maybe 너는나를잘알고있으니좀걱정스러운눈빛이보여。 Baby baby 그주하나부터열까지널위해서준비한내맘，너의손을잡고어디든지 go go， 언제든 you're always by my side。사람들사이를비지포에얹혀떠나자。

生命留下的遗憾，怎么还？ 今天呢，在第一个小时后半段就送上很多很多的新歌。那这个段落要送上的依旧是两首的新歌，它是 Kate Chan 陈洁仪，这是她的新作品，叫做《月弯弯》。2:5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是卓一峰最近也发行新的专辑，这首歌叫做《再见烟火》。待会呢，在下个小时3点过后呢。简直是要像转到爱乐电台一样， 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That's right。 你不敢看我而让我难过，沉默在他们放的烟火，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过，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角落，趁你没回头，趁背影寂寞，才敢把分手说得洒脱。也许该懂了这心酸心的，勇敢的爱还是输给。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干嘛？ Choco TV 韩剧、台剧、陆剧、综艺、电影，通通免费看。 我早就知道啦！ 啊， 又怎么了？ 今天有最新一集陆剧《惹上冷殿下》更新，好期待哦！ 赶快去下载 Choco TV。威 武！带领玩偶啊！ 你完全何在？ 我跟中介有2000万美处，告诉了就知影房间的中介开警告，有人卖千百，有人哦歪塞去啊！ 你敢唔知影美处一定爱 买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美处买对不买贵，快上超神房无比一家平台无比。 人生像一杯无掺糖的乌咖啡，时间是苦，是个人的滋味。女人为着爱，甘愿牺牲自己。 白冰冰的新歌，甘甜女人心。 优福欧洲时刻表， 跟着巨匠旅游，走进欧洲最大圣诞市集，沐浴在纽伦堡圣诞市集的璀璨灯海，品味600年历史的老字号香肠料理。2018欧洲圣诞市集，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欧洲美味时刻，巨匠旅游。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停地打在我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交通部观光局今天公布今年1到8月来台旅客与国人出国统计，来台旅客数达71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微幅成长3.78%。学者分析，今年保持千万旅客来台不成问题。今年前八月，国人出国1142万人次，比去年成长7.9%，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显示国人出国热度不减，几乎不受年金改革影响。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人次增加不代表出国人口结构没有变化。如果增加人数集中在年轻族群，很难断定旅游市场有没有受到年金改革影响。但以八月来看，韩国、马来西亚、欧洲来台旅客人数都衰退。其中，韩国从今年2月以后，来台旅客人数连续7个月下滑，1到8月大约64万人次，衰退5%。 但韩国却是国人出国人次成长幅度最大的国家。一到八月，共有73万6000人次前往韩国，比去年同期成长23.9%。不过，出境国家旅客人次最高的还是日本，一到八月共有340万人次。亚洲开发银行更新亚洲发展报告，中美贸易战伤害依赖出口的亚洲经济体。虽然今年亚洲经济成长率预估值还能维持6%，但是明年预估值从5.9%下调到5.8%，这是2001年来最低，当年经济成长率4.9%。中国经济成长率预估值也下滑，亚银推测明年中国经济成长率6.3%，略低于七月预估的6.4%，也低于今年的预估成长率6.6%。东南亚的前景更暗淡，今年经济成长率放缓到5.1%，低于七月预估的5.2%，主要是通膨加快、资本净流出以及国际收支恶化，出口却只有温和成长。南亚还是亚洲成长最快的区域，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7%，明年还会加速到7.2%。加拿大佛瑞塞研究所公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18年度报告，列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行，今年再度由香港居冠，台湾名列12，在亚洲地区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满分10分的评比中，香港8.97分夺下最自由经济体，新加坡8.84分居次。3到5名依序为纽西兰、瑞士、爱尔兰，台湾7.89分名列12。这项排行榜共有5大评比项目，包括政府规模、司法体系与财产权、货币健全度、国际贸易自由度以及政府管制。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93点，成为24,033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22点，来到280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9点，来到841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09点，涨幅1.49%，成为27,90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2点，成为3258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点，来到10,974点，成交金额1066亿。南韩股市今天假日休市。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83兑一美元，台币贬值0.8分。日元以112.79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64美元。南韩羽球公开赛单打第一轮今天登场，我国男单选手王子维碰上泰国好手松森问苏，直落二获胜，挺进下一轮。另一名男单选手许仁豪碰上丹麦球王安塞龙，9-21、12-21提前打包。两组混双组合李方志、张静慧以及张新田、李方也都不敌对手落败。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台北市、新北市山区及基隆北海岸都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中部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路上强风特报，强烈东北风影响，台南以北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及临近海域，可能吹起9到10级强阵风，沿海风浪较大。今天北部预测气温25到27度，中部29到31度，南部30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佳。 巴基旅客请注意，因出国人数众多，安检通关时请记得口诀：点得腾即发。电，将电脑、手机取出来；倒，倒掉水和饮料；脱，脱下外套、皮带和金属物品。100，液体胶状喷雾不得超过100毫升。记住，点得腾即发，安检保证快。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大家好，我是小儿科医师黄聪宁。你听过什么叫做三手烟吗？吸烟之后，有毒物质会残留在你的衣服、沙发、玩具长达半年以上。三手烟可能会引发儿童气喘、过敏、异位性皮肤炎，甚至影响大脑发育。让我们一起拒绝三手烟，从戒烟开始。 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宋楚龄出礼，他 韩国制作人 John Ri 量身打造韩系轻舞风格。 新的大山里还插着手不让你看出来处理了。 宋楚龄第二波推荐梳理9月18全面上线。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柯志腾，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 嗨，我是玛丽。 在上个小时呢，有跟各位预告过了，这一个小时会是非常充满文艺气息的一个小时，因为我们有一位文艺气息的， 要增添我的文艺知识了。 Yes， 嘉宾啊，我们掌声欢迎 Kiki。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中国家歌剧院的 Kiki。 好，所以呢，这个台中国家歌剧院呢，在最近会有一部歌剧，对，然后呢，这个。要怎么样称这部剧啊？你们它是歌剧，然后同时它又有非常强大的视觉特效表演，对不对？ 对，嗯，它是一个该怎么讲呢？我觉得它是把一个很困难的神话故事，的歌剧，然后把它用非常浅显易懂视觉，而且非常科幻的方式。的视觉呈现来做的一个歌剧， 所以我们可以先讲一下这个呈现的这一个团，然后再回头来讲讲这个歌剧，因为这个歌剧的故事，我觉得用短短的几分钟、几十分钟、几十小时，可能是讲不完的。对，这个制作团队是 这个制作团队，我们这次是请到西班牙拉夫拉前卫剧团，然后来做这个制作。 是， 那它的特点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从街头起家，所以他其实在那种表现手法上，其实是就简单来讲，它就是大众绝对看得懂。对，而且它一定就是说让你知道说，哎，我现在要弄一个什么很厉害的东西，不会大家看完之后觉得，哎，对人生充满迷惘，想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表？没有，他就是直接用非常视觉、非常绚丽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所以，这个西班牙的拉夫拉前卫剧团，刚刚说到是从街头起家， 对， 也就是说他，基本上他知道如何观众才会拍手，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他就做完一个东西以后，就会大家就会 对。真的 好，我们要先请 Kiki 跟我们讲一下，因为这其实已经是第三年连续第三年举办这一件事情了。那这也是一个台东国家歌剧院一个大的计划嘛，就是每一年然后演华格纳的 指环系列 的一出。这一出剧呢，其实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讲一下，你必须要有 不要叹气， 体力吗？ 因为从一开始进场，然后看到结束呢，当然中间有包含了两次将近30分钟的休息， 对。 可是就是全部听完看完的话呢，是需要5个小时。 对，之前的也是要5个小时吗？ 我们去年的女武神也是5个小时，但我们第一出那个莱茵黄金是2个小时。 哦，那去年发现5个小时大家是可以的，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发现民众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就今年再一次挑战观众。 还是台湾就大家觉得说，哦，5个小时赚到的。 哎，我有些时候我就会跟就是一些譬如说跟我接触的同学啊，或是跟一些观众，我就跟他们说，你看5个小时，然后你差不多的票价，你可以 票价是一样的，对不 对？ 对， 然后就说很划算， 但是你要确保 一个贪小便宜的状态， 你的专注力到后面还是有的啊。但如果你后面就是很涣散的话，那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担心这个团，因为他们的东西实在太炫了。因为像我们就是他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他的主角就叫齐格飞，就像剧名一样，齐格飞。 是， 那他这个故事呢，他其实简单来讲，他就是齐格飞的英雄养成故事。对，然后他总共分成3个部分，一个是他做他自己的宝剑，铸造他的宝剑。那他在铸造宝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团真的蛮厉害的，是说当一般团他可能在铸宝剑的时候，你就会很 focus 就是在主角打那个宝剑，对对， 锵锵锵。 那这个锵锵锵我们也有，但是呢，这个团厉害是说齐格飞在铸宝剑的时候，旁边有人在做 breaking 的那种大风车的动作，是不是？ 所以他是用现代手法跟现代的舞来重新去诠释这个19世纪的作品了。 我觉得我不会讲说他是现代手法，因为我觉得其实他的不管是他的给演员的造型，或是说他的手法，其实他都会把你好像有点把你带到一个真空的空间，就其实你是看不出来它的历史背景。 应该说是超现实的， 对，超现实的， 比较未来感的东西。OK， 好，现在呢就是背景音乐，其实在为大家放送就是华格纳的齐格飞的这一他的歌剧。那我们也要讲一下，就是歌剧的那个观赏啊，进台中歌剧院听的是真的是歌剧，不是 musical， 不是音乐剧。我们也必须要正装，男士燕尾服，女士晚礼服，因为国外应该是要这个样子的。对 啦， 对对， 但是我们的服仪检查其实没有这么的严格啦。对，那但是我们当然还是会希望说，哎，大家都是穿戴整齐， 是， 然后不要短裤拖鞋这样子。对啊， 好，所以呢，在歌剧的时候呢，就华格纳在做这个尼贝龙指环的时候，算是他的一个旷世巨作。然后刚刚有说到呢，其实他有4部曲。那在前年的时候呢，台中歌剧院就已经邀请到了西班牙的拉夫拉前卫剧团，然后演了第一部，去年演了第二部，今年来了第三部。第三部就叫做齐格飞。那齐格飞的故事呢，就是齐格飞是一个英雄，然后你要看他怎么样变成一个英雄。但其实整个华格纳的这个大的尼贝龙指环，它最后是一个 算是一个悲剧，这样子，就是 诸神走向灭亡。 对，就大家全部都拜拜。那其实以现在的怎么讲，就我们现在看了很多 Marvel 的那些英雄电影，或者看了很多比如说 Lord of the Rings 就是魔戒 对， 之后再回头去看那个华格纳的尼布龙指环，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是从这边来的。 对啊，应该是说他们的源头其实都是那个 日耳曼跟北欧的神 话。 对，所以呢，就是在这里面你也可以在其中，在故事线当中可以找到一点，如果你是对历史啊或是解谜啊或是这些神话很有兴趣的话，你会发现说哦，那原来为什么雷神索尔就是诸神黄昏是什么， 对， 然后彩虹桥是什么， 对， 然后甚至你可以就是跟其他的魔戒啊等等做连结，你都会知道说哦，其实这些都不是原创的东西，都是经过了加工啊，然后神话啊改编啊，才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大众的电影啊文本啊。 我觉得应该是说它就像魔戒或是像 Marvel 那个它就是有点像那些彩蛋的源头，就是说为什么这些梗在这些电影里面会这样 say， 它其实它是有一个历史源头。那我觉得那个尼贝龙指环它就是有点像这些梗的源头。对， 好，所以华格纳呢那个时候是呕心沥血写了这四部的歌剧，然后呢今年呢在台湾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由西班牙拉夫拉前卫剧团所表演的齐格飞第三部曲。那当然这个剧团呢它的编制是如何呢，就除了你刚刚说到譬如说它有 break boys 啊，它有 dancer 啊，那唱歌的人呢 唱歌我们应该说我们从开幕开始的首部曲然后到现在其实我们都是请了国际一流的华格纳专门唱华格纳的歌手。那我们这次应该说这个制作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们就是我觉得那些导演应该是有点想要整那些歌手因为我们去年女武神的时候呢，他们是让因为那故事的女武神总共有9位，然后我们让他们坐上那个机械手臂，然后那机械手臂大概就3层楼高，所以你就想象说你坐在大怒神上然后唱歌剧，对。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是让那个它里面有一个角色叫林中鸟，那其实在传统华格纳歌剧里面的诠释，那个林中鸟是不会出现，就是它就有点像旁白 OS， 就是你听得到它的声音但是你看不到它的人。但是这一次的制作呢，他们就是让林中鸟出现，然后我觉得主要可能是要为了让观众更了解说它就是一个角色。对，那这次呢我们就是让女高音，就是这唱林中鸟的女高音，我们让她吊钢丝， 也是去3层楼高吗？ 没有到3层楼，可能1层楼吧。但是，但我觉得就是对于歌手来讲，其实要演这个版本的，的齐格飞，或者说演这个版本的指环系列，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耗体力。对， 尤其是因为跟这个剧团合作嘛，对不对？就是因为那个导演要做这些事情。 是啊， 我现在在看到就是目前的一些剧照跟剧拍照，可是这个应该都还是他们在其他地方演出所拍下来的嘛，对不 对？ 对。那有移到台中国家歌剧院之后，也会是100%原汁原味吗？ 对啊，对啊。 好，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他那个里面走的，真的就是 大家如果去 Google 那个剧照的话，会吓到，就跟你想象中的歌剧的画面好像不太一样。 而且他们也不会穿蓬蓬裙，就是完全就是打破大家对于歌剧的想象， 会有一点点像是太阳马戏团的感觉，那个造景的感觉。好，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之前你在前年跟去年看了这个剧团演华格纳的指环系列，你自己的观影感吗？观赏感？ 我自己看完，我是觉得真的，应该是 无法说出来，无法言喻。 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有两个部分啦，因为我自己其实并不是学音乐出身的，然后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华格纳他的歌曲是困难的，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那时候看了，就是他现场其实除了 有厉害的歌手唱之外，就是你现场可以看很多东西，譬如说特技，然后或是说像是他的舞台设计，然后他的灯光，然后他的道具，然后甚至演员的衣服、演员的妆，我觉得都跟传统想象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多细节可以看的演出。 所以那我在台下不是很忙吗？就我看这边露那边，看那边露这边。 其实我 你可以再进去多看一次，再花五个小时， 十个小时这样。 这一次一共有三场，对吧？ 对对对， 你可以看三次， 15个小时， 15个小时让你看到爽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处处充满惊喜的一个制作，对，然后当然就是如果是说喜欢华格纳歌剧的乐迷，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来看的。然后因为我们这次请了这个文森沃夫纳斯坦，然后他是唱那个齐格飞这个角色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对，然后他的出道过程也是很传奇，就是他就有点大器晚成啊，然后但他现在就是在就是唱就是华格纳歌手界里面他就是数一数，对啊， 所以那这个的组合起来，就是譬如说你们邀请到了拉夫拉前卫剧团，剧团负责的是整个视觉还有其他的可能是表演戏剧杂剧的部分，但歌手呢他们之前也是跟他合作吗？ 有些是他们之前合作过的，那有些是譬如说因为像这些歌手，因为我们这次请的歌手啊，每次都要这样有点老王卖瓜，因为我们请的歌剧的歌手其实他们都是就是在国际间都是一线，所以他们其实有些人的档期是非常满的，对，然后所以我们譬如说可能我们找不到第一人选，我们可能就会找第二人选或怎样，对，然后可能会跟之前他们演出版本的卡司会有点不太一样。那也有然后像譬如说像他的特技人员，他们之前在芝加哥演，他们就是请当地的，那我们这次我们就是请台中在地的特技团队，然后而且已经其实就今年已经第三年了，所以我们跟他们的默契，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是蛮有信心的。 哇，那这样子其实什么时候他们什么时候飞来台湾，然后什么时候对于就是本土的在地演员训练，跟什么时候跟国外的这些国际的歌手开始磨合呢？ 其实他们如果以那个道具来讲，他们其实在8月9月初的时候，那些货柜，因为这个演出制作应该要不知道，我现在也记不起来那个数字，但是蛮多个货柜，然后所以其实9月初的时候，那些技术人员第一批的技术人员就已经来了，对。 然后接下来导演就要跟特技演员说，我可能需要你们做些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对。 Oh, OK， 那最后那个歌者部分很重要的歌者部分呢？因为你看档期很满，你要怎么样突然融入在整个剧团里面？ 应该是说，其实他们对于他们要唱的内容 已经非常了解。 对，然后所以等于说他就是要培养的是说，他跟他的对手的默契这样子。对。 那这些歌者他们的装扮跟服装其实也是要受到这个舞团跟这个导演的 控制， 对不对？ 对啊，是啊， 所以才会被逼着要吊钢丝啊，或是要干嘛？ 对，那这次那个很厉害要吊钢丝的那个女高音林梦君老师，她饰演林中鸟，那这次也是我们合作的台湾歌手。那我们去年在演女武神的时候，其实也有跟8位台湾的女高音合作，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演唱者啦，其实放在国际之间其实是不输人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进来然后来看看说那个大家的表现这样子。 是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基本的既定印象，就会觉得外来和尚比较会念经，然后呢就是台湾啊，找台湾 和尚也很会念， 对，但我觉得借由这种就是国际合作的机会，然后真的也不只是培育啊，其实是等于是让本土本来就已经很厉害的人才，让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机会这样子。好，所以Kiki 请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华格纳的齐格飞，在这一部新剧当中，其实对于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台中的朋友们，这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蛮好好的把握，那外县市的朋友们，就因为我很认真看了一下那个演出时间 譬如说 十月啊， 譬如说星期五，那我就必须要现在节目结束以后啊，马上搭高铁杀下去，来不及。然后回家，回家的话呢，就十点多赶高铁，也许可以了。对，可是 就是最后一班， 就是最后一班，所以可能就是台中地区的朋友们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机会，好好把握。嗯、对，跟我们说说，就是在哪几天可以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看到这一部剧作？ 哎、欸，我们的演出是在十月的10号、12跟14。 嗯哼， 那我们隔一天，隔一天，隔一天，是因为就是对于歌剧演员来讲、 哦， 他们需要对恢复体力。 嗯， 然后呢，刚刚马克有讲到说，哦，会很担心说，哎、欸，外地的 对 观众，我们其实有推出高铁套票 哦、 嗯，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参考一下高铁套票。嗯、然后我们其实歌剧院离高铁的距离大概在15分钟内。 嗯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哎、欸、外线。认识的朋友有喜欢、嗯、我觉得其实真的不要错过。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从5点就开演、嗯、然后演完的时候呢已经是超过10点了、嗯、这可能也是我们在 台湾就在台中住一晚吧，不要这样逼自己 就是我们很难有过这样的经验，就也许可能最近你有什么样的节日，或者你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舒适圈或是干嘛，你要给自己一个礼物的话、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棒的礼物。对啊， 其实还不错。 对啊、 嗯、 好，这个华格纳的尼贝龙指环的第三部曲齐格飞在10月10号、12号、14号会在台中国家歌剧院。讲完这个齐格飞啊，其实齐格飞真的有太多太多东西可以讲，光华格纳，光他的音乐，然后光这一部剧作，他花了他人生很大半的精华时光在写这部剧，写完了之后，然后帮他谱曲，然后之后呢，他自己在首演的时候，在19世纪的时候，就光首演第一部、第二部跟第三部、第四部中间就隔了6年之久，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这种旷世巨作，然后难得又是用比较新潮的前卫的方式，然后剧团的搭配，还有就是国际的首屈指的男高音，以及呢本土自己的很好的歌手跟特技演员，就很难得可以在台湾，然后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可以看到。想要说就是我那个时候呢，就拿到你们的一个宣传本的时候、嗯、然后我就觉得天啊，台中现在也有这么精美的就是艺文杂志了我觉得好了不起哦，因为以前就是我是没有看过这种东西的，哎、欸，就是、oh, 对啊，很精美印刷这样子，然后一大本 歌剧院的双月刊、啊 uh-huh, 对啊、uh-huh. 然后其实应该说歌剧院其实在开馆，从开馆以来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就是发展出一些就是给台中在地、嗯、或者说给台湾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艺术能量。 是， 对啊 对啊，所以就以前常常就会有人就是开玩笑说哦自己的县市是艺文沙漠啊、嗯、等等之类，但我觉得看到就是你们对真的对歌剧院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然后这种很精致的那种，就会想要每一个字都好好的读这样子。对，秋天遇见巨人。那同时呢，就是在整个秋天，从10月份的时候一直到12月，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也有很多很多很棒的表演，不管呢是歌剧啊、戏剧啊、舞蹈啊，大家也都可以去看看。 Kiki 是因为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就是工作的关系，他讲话有时候会有一个歌剧的手势出现，我觉得很可爱。 是 吗？对，见到你们两位太紧张。 对，他卷卷卷的手就会这样叠在一起，我就在旁边看，就哦，真可爱。 对，那 Kiki 最后呢，有没有什么就是今天你是难得，你也不是难得，你是特别上台的来，对不对？ 哦，对啊。 天哪！ 对、啊 欸。可是刚刚说到齐格飞，你说分三部分，然后第一部分他要康康哦， 四部分、 嗯、他要康康康弄他的宝剑。 哦，对。啊，齐格飞三部分。 啊，接下来的那两部分我还没听到。 哦。 他康完宝剑之后。 康完宝剑之后，他就是要去。他为什么康宝剑？因为他就是要去杀屠龙。 嗯。 对，然后他就是。有点类似像就是 勇者斗恶龙， 对，勇者斗恶龙、嗯、然后那个龙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它就是它是一个机械龙，然后它有3吨、 嗯、 三吨 3000公斤啊， 对、 哦、哇， 然后所以等于说在那个舞台上就是演员要跟他就是歌手要跟他们对戏、 嗯、 对，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救美人、 哦、 那救美人呢这个美人呢就是女武神、 嗯、 就是上一部的主角， 是， 对，布伦希德，然后那是他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姑姑、 哦、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戏称说这就是像杨过跟小龙女 神雕侠侣、 嗯、 对 对，然后就他就是一个勇者的故事啦、嗯、然后可能就是也会去反就是从这个故事中去带入说哎，什么是真正的善或恶，或者说哎，真正的善或恶它会不会其实是不存在、 嗯嗯、 对啊，然后去探讨一些人性的东西。 因为在华格纳这部作品里面，它其实是那个很错综复杂的关系、 嗯、 然后就是他们都是神，可是又都是被人赋予像是人格化的神， 就他们都是有一些私心的神、啊、 对， 他其实并不是那种很纯洁无瑕、 嗯、 或者说很公正不阿啊，他们都很多私心。對對對對， 其实那些神就是人啦、 嗯、 其实在讲就是我们啦、 啊、 就是人啊、 嗯、 然后在里面的像是他说他遇到这个美女，他遇到这个他将来的太太、 嗯、 也是其实这个美女也是怎么讲帮助过他爸妈， 对 对，帮助过他爸妈的，然后等于是帮他为什么可以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是因为有这一个姑姑的帮忙， 对，是， 然后最后他跟这个姑姑结为 又发展出 结为连理、嗯、变成大家可能现在会用就是我们世俗眼光想说你怎么可能跟你姑姑在一起，但是你要知道他们是神，他们是不会老的对，所以他们中间那个关系是很错综复杂的，所以这等于也是可以去挑战一下你的感官跟你的思维啦。 对，我觉得他可能有某部分想要提出的一个观点是说，其实诶，真爱它其实它是不分 超越任何东西的 身份、 嗯、 对啊。 好，所以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可看性、 嗯、 那刚刚说到说哦，你可以花五个小时十个小时十五个小时也不再开玩笑，是你真的 可 以在里面就是每一次每一次都有获得不一样的东西。华格纳齐格飞这一次呢请到了西班牙的拉夫拉前卫剧团，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刚刚在讲华格纳，当然他的剧本是重要的，他的音乐是由谁来演奏呢？ 就是由我知道这样讲不太好，但是我真的心目中就是台湾的天团、 哦、 就是国家交响乐团。 哦、嗯、我刚刚以为你要接五月天龙虾一 样。就讲台湾天团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说 想接 对对、 嗯、 五月天、 嗯。 但其实 NSO 他们其实在国际间的名气其实也是不输五月天、 哦、 嗯，对啊，然后所以这次会由就是吕绍佳指挥，然后率领国家交响乐团、 嗯、 然后来做这个现场的演出、 嗯哼嗯、哼， 对，然后就是大的管弦乐团 是 交响乐团这样子、 嗯嗯、所以呢对于像我这一辈子可能也还没有看过歌剧、 嗯、 就是认真的就是真的进场看歌剧，可能音乐剧看了很多，然后这种都是比较流行的东西、 嗯、 可是真正的歌剧它整个的制作是非常巨大的，像整个、 嗯、 交响乐团就是在那边， 对啊， 现 场、就是、现场 所有东西都是 live 都是现场、 嗯、 没有人给你对那些东西对准没有，这样全部都是真实的。 对啊， 然后所以那整个制作光管弦乐团就这么交响乐团就这么多人，然后整个剧团这么多人、 嗯、 然后当然不用说你看到的在台上的演员机械道具布景、 嗯、 然后、包括 Kiki 也是一份子，就是还要特别来宣传这样子所以很难得的体验啦，可以在台湾看到这样的作品。那十月十号、十二号、十四号，就大家台中国家歌剧院可以去见喽、 嗯。 今天要谢谢 Kiki 喽， 谢谢。 劲歌金曲， 有时候我不知道是在听歌，还是听自己的心声。小球庄娟英首播抒情主打《序》。 我们的世界是越变越大。我们的世界是越变越小的，这城市为自己发光，陨落的人，请给 世界中有一双安静且坚定的耳朵，

classic case. We shadow box and double cross, yet neither chase. A license to love, insurance to hold. Melts all your memories, change into gold.Eyes are like angels, but his heart is cold. No need to ask, she's a smooth operator. Smooth operator. Smooth operator. Smooth operator. Coast to coast, LA to Chicago, west to Maine. 现在这首的歌名是什么呢 ？Smooth operator. Smooth. Smooth operator， 很滑顺的。我们就来滑顺一下。3:42，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他呢是 Santana 跟 Rob Thomas， 这首歌曲很 smooth。

You played checkers, couldn't beat me playing chess. Now I'm about to turn around and beat my chest. Just King Kong, yes, this King Kong. Just King Kong, this is King Kong. Chinese ink on, Siamese links on. Call me 2 Chainz, name go ding dong. Just King Kong, yes, I'm King Kong. This is King Kong, yes, Miss King Kong. In my kingdom, with my Timbs on. How many championships? What? 6 rings on. They need rappers like me. They need rappers like me. So they can get on their keyboards and make me the bad guy, Chung Lee. Ayo, I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I mean, I been storm. X-Men been form. He keep on dialing Nikki like the Prince song. I been on. You been con. Bentley tints on. Fendi prints on. Ayo, I been north. Lara been Croft. Play say Chung Lee. Drop the bins off. 今天是9月26号，今天是星期三，大家等一下要干嘛呢？ 等一下不就是正常的下班搭捷运，然后像个机器人一样回家，在捷运上呢，无意识的在你的 LINE 的各个有红色的那边转来转去，但根本没有重要的讯息。 萧红点点，萧红点点。 不然就是在那边看， 打开聊一聊 虾皮、淘宝，然后 买一买，看一看， 看一些剧，看一些选秀比赛，然后 玩手机游戏 就到站了，然后买一些也不知道健不健康的食物回家吃，然后一天就结束了。哇， 这就是现代人的生活、嗯、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一样。如果呢你想要有一些不一样的话呢，你今天等一下或者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告诉自己说，我今天不要做刚刚玛丽说的那些事。 哇塞， 不要， 然后他就睡在公司了。 我今天、 不能回家，也不能搭捷运，那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对，你可以就是找一些新的事情来做，让自己那个脑的皮质细胞， 我觉得从要找那个 神经元连接的更不一样。 我刚刚在想说，应该要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就是要抚慰你可能辛苦一天的身体， 没错， 要给它喂好吃的， 吃好吃的，吃好的营养的， 对，是营养的， 对对对对， 健康的， 嗯嗯， 想不出来 啊，怎么会这样？因为你现在满脑子都是垃圾食物。想要一个人吃掉一整个披萨，哎呀，哎呀，这根本没有什么道理。3:55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小河 I'm not a player. I just cross the line. I'm not a player. Just follow my leader. Don't wanna be a player. No, no, no, no, yeah. 快跳上我的车，跨过那些小河，值得不剩。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 音乐全主打， 飞越万里，只想把这首歌献给你。 If only we could turn back time, back to the day we said goodbye, maybe your heart would still be mine, my love if only. 既然爱让你找到对的我，爱下去如此真切，其他都无所求，早就无惧任何危险，早就该一起往前走，你我却放手。如果能让时间折返，回到那天我们分开，我 上帝女神安德烈波切利，乐坛天后阿妹，世纪对唱 If Only， Maybe your heart would still 环球感动发行。 My love is only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 纳鲁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鲁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不能复制，不要假装。 我只想活出最真模样，就算被当怪物。 炎亚纶。忠于自我的心灵乐章，亲爱的怪物 EP， 9月14开始预购，9月28华研发行。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卓一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最亲爱的萤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